那台阶真的它也不修复吗？会有修复，微微的调整吗？会有吗？ 应该有修复， 有， 但是那个地方是步行街。但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人，就是他干的事儿吧，他比较扎实。比如说罗马修的马路什么的，他修的马路，比如说一块砖哈，有薄的，有这面稍微宽一点，有厚的。罗马人修马路一定拿那最厚的那一面这么修。 了解了， 所以呢，他 是讲究的， 材质是 耐用的， 对对对，是耐用的。而且呢，他们的一般的，咱们过去看着很斑驳，人家不讲究新， 是 人家讲究这东西 修旧如旧， 时代感。 是这个，也没啥人非得到那儿破坏。 了解了，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大家还是很保护，很有这个意识的哈。 斗兽场，然后那个罗马假日的拍摄地啊，广场之后，罗马还有什么可以去展示？ 凡蒂冈， 凯旋门， 有， 凯旋门这事儿是。罗马人发明的，后来比如说送给这个国家一个，送给那个国家一个，包括后来送给那什么巴黎一个，那都是意大利人送的啊。所以比如说你到现在到印度见到凯旋门了，实际上它的根儿还在意大利。 意大利， 是的，原来是个意大利的啊。 是的， 对对对，还有呢， 像什么百花教堂啊，什么梵蒂冈那个就是大教堂，不是说现在都。去了意大利的人不都得去那个地方打卡吗？ 是啊，但是成本会特别高。 是吗？ 时间成本。 哦， 就是排队。那个比如说那个梵蒂冈博物馆，必须得沿着墙根排队。 我的天哪。 不过老外他们排队比较松 啊， 不像咱们特别密 挨得特别紧。 然后那个你排个一个小时或者是稍微勤奋一点，早去个半个小时，你就给自己省出一天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有的。 这个夜晚的图片是 天使城堡。 哦， 啊，然后呢，这实际上，是他们一个古老的国王叫哈德良的陵墓，后来改成的。这个地方 好金碧辉煌啊。 然后 在水上啊， 万神殿啊，这个建筑就是说的，简直就是从建筑史上来说， 就这种 点都不成。 建筑物好多的动画片、电影、史诗级的都是这个， 对对对， 的原型啊， 对对对，鲜花百花广场， 好漂亮啊！ 哇，百花广场， 好漂亮！罗马假日走起来， 喷泉， 哇，各处都有的， 巴洛克式浮雕， 最后一个 意大利式的， 最后一个。巴洛克建筑， 对呀，这个是 罗马最后一个建筑，所以到这来大家都往里扔钱嘛，说许愿池， 这是那个许愿池是吗？ 就是这儿， 到拿回来看一眼呗。这 来来来，这真的是巴洛克式建筑啊，这浮雕你看看，立体感非常繁复。 这是怀疑自己拍的哈？ 啊，不是明信片 啊，明信片哦， 天哪，这个简直太惊艳了， 对， 真好看。 这个雕塑 真理 绝对大师 哦， 说瞎话，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石雕，然后呢，就是 真理之口， 把手伸进去，因为那个罗马假日里有这个情节，说你要说瞎话了，真理之口把你手咬断了。然后那个当时克里高利派克就是把手伸进去了，一抽完了以后收到袖子里了，哎， 吓一跳 啊！对，一下吓一跳，太浪漫了， 讨厌 浪漫， 讨厌那种感觉， 讨厌， 对对，是那种感觉啊。 所以要说罗马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哦，有 威尼斯宫。 哦，好漂亮啊。 对，当年 跟假的似的。 当年威尼斯那是个王国，还不是他们的一个省什么的，所以在罗马 这些都是文化遗产。 对，都是文化遗产 ，太多了。 光罗马一个城市， 罗马是一个古罗马历史文化区是一个世界遗产，但是罗马旁边还有好多呢，什么喷泉，那个哈德良别墅，哈德良当时这皇帝去过好多地方。 哎呦， 世界好多 爱旅行哇！这是什么？这是泳池吗？ 为了， 它是模仿尼罗河的那个景观。修了这么一个里头的一个景， 这 等于修了一个像那个世界公园，像世界公园， 太帅了！ 这个水是怎么做到这个 碧绿 的呢？ 的 哇，太厉害了！ 就是意大利这国家，我们会认为它。它虽然是老牌工业国家吧，人家有法拉利什么的，但是相对来说在欧洲它是个穷国，然后呢它的工业不发达，没工业的地方一般环境全都好。 哦，园林也 说的很有道理啊， 园林 对，因为没有污染。